嚟到6月15号星期四，好心虚， 咁心虚咧。 我想讲星期五啊， 琴日星期三，今日咪星期四咯，好合理啊。 系啊， 都系过咗24小时啫。 个前提你要记得琴日星期三啊，但系 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啦。今日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5:30嘅，而我哋今日6:00嘅时候咧，啊唔系6:30嘅时候咧，系将会有呢一个我想讲全程， 你都俾我影响到， 我都俾你影响到。 6:30， 我哋6:30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呢个嘅环节嘅，咁我同波盛就会每人轮流出一首歌啊，咁啊等对方睇下点样应接啊，点样去拆招啦咁样样嘅。 咁我细猫应接完就可以应接到啦，好嘢，好嘢，好嘢。 啊！冇见一日波成你个人幽默感强咗、哦， 强咗。其实不嬲都幽默噶，我姓幽啊！哇，再嚟一下！ 唉，心谂啲听众觉得好冇質素啊！啲主持人真系咁啊！今日想喺呢个半小时讲嘅嘢咧， 你有冇谂过啲听众其实想听呢啲啊？ 无无聊聊嗰啲啊！ 佢就系想听下你两条友可唔可以讲啲废话？其实我都系听心机想 都系想轻松下啫。 你唔好同我讲嗰啲诶 reverb 啦。 咁啊，好啦。咁啊，既然系咁啊，今日讲啲轻松啲嘅嘢啦，因为其实呢几日都讲一啲比较相对学术性成分高啲嘅嘢， 我哋中意间唔中啊转下唔同嘅嘢， 转下个 mood 啦咁。咁啊，我想讲下就系关于朋友之间守秘密呢一样嘢嘅，点解咁有感而发咧？话说啊吓，咁啊，我有个朋友嘅群组啦，咁啊。是我朋友啫，唔系我本人。你咁样望住我做咩啫？ 你唔想强调，你搞到以为系你本人。 我讲清楚，我都喺嗰个群组里面嘅。咁但系嗰个事情咧，就发生喺我个朋友嘅身上。因为呢一扎朋友咧，都系男仔嚟嘅。咁你都知道噶啦，即系成扎男仔开一个群组倾偈。咁 啊， 倾咩啊？一系就倾工作系嘛？ 系。 一系就倾。打機係嘛？一係就傾女仔㗎啦，咁樣好自然咁。咁其中有一個嘅男仔朋友咧，就早排食飯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好耐冇見面，咁大家 update 下大家嘅近況啦。咁啊即係我呢啲就已經成家立室啦。咁有啲可能已經拍緊拖啦。咁其中有一個男仔，我叫佢做咩咧？ 阿強仔啊！ 阿强仔啦，好啊， 強仔叫强仔啦， 强仔呢啲最容易系个个人都叫强仔啊。强仔佢咧就喺嗰个饭局当中咧，就俾我哋关心佢嘅感情状况啊，有冇即系呢排同边个女仔朋友即系、比较投契啲啊，啱倾啲啊咁样啦。咁佢就即系分享咗啊，最近又的而且确有一个即系。幾好傾，同埋就好似都會私底下間會 inbox 下對方啊，或者 WhatsApp 下對方咁樣嘅一個對象咁。咁但係佢就叫我哋守呢個秘密嘅，即係我講下守呢個秘密，轉頭開麥就講真係陰公，冇人知嘅。咁啊，強仔呢個名字大佬係嘛？咁啊，跟住然後咁啊好啦，大家梗係話守呢個秘密㗎啦，係咪先？ 守秘密你講啦， 我話守秘密，我點聽到呢個秘密啫？咁跟住於是乎，大家都話好好，幫你守秘密，唔使擔心，唔會講出去咁樣。因為點解佢咁怕咧？即係因為佢同嗰個女孩子係同一個工作地方，咁佢就怕尷尬啊！即係佢怕傳咗出去，咁可能喺做嘢方面唔方便啦。 都係嘅。 咁於是乎咁大家都話守呢個秘密咯喎，咁開始出事啦。就分享完呢一個故仔之後，每一日翻到去，大家就會喺呢個群組當中，大家會繼續傾下閒偈啦，即係關心下對方日常生活咁樣啦。有意無意咧，就成日會提起呢、這、一個强仔嗰个对象啊吓，嗰、那个女同事嘅名嘅，即系大家因为有嗰个群组入边有一啲人同强仔都系一齐做嘢咁样嘅，咁啊都会识嗰个女仔，咁啊成日都提住呢个女仔嘅姓名， 当叫佢做Mary 啦 ，Mary 系啊，成日都提住阿 Mary 个名嘅，但系咧好衰格嘅，佢提还提。佢仲要係因為咧，你而家 send message 有一個功能，就係你如果喺嗰個字前面同後面加蛇仔嗰個符號嘅話咧，佢就會幫你有一個一畫咁樣畫咗嗰個字噶嘛。咁、然後啲人提親阿 Mary 個名咧，就要加蛇仔喺前後咧，就畫走個 Mary。本身冇嘢嘅，即係你傾偈嗰啲對話冇嘢嘅。 而家 highlight 咗， 而家你 highlight 咗之後咧，就冇嘢都變到好有嘢啦。咁重點係咩咧？重點就係嗰個群組裡面咧。 係有啲人冇出席上次嘅飯局，所以有啲人係唔知道呢個秘密嘅。咁但係而家呢阿強仔呢就是、因為分享完飯局嘅秘密之後呢，連喺個群組啲人呢都開始懷疑緊，嗯，點解啲人成日提阿 Mary 個名嘅呢，強仔你係咪有啲古怪呢咁樣。所以呢即係朋友之間守秘密呢樣嘢呢，即係你最嬲佢嗰樣嘢係佢又好似真係有幫你守到個秘密，佢真係冇講啲咩 㗎， 但佢成日有意無意又會喺嗰啲用字上啊啲符號上啊刻意咁樣提多少少咁樣呢，就搞到大家好尷尬。即係所以呢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小心揀朋友， 系啊，因为有个 friend 咧，有一个咧都类似嘅，仲都我觉得再癫啲嘅，咁点样讲咧？你当佢嗰一班系大学一齐玩嘅 friend，有男有女，一 group 你当有十零个人咁啦，咁我识呢个人咧，佢有中学同学嚟嘅，头先叫强仔，而家叫咩好啊？叫 叫阿波仔啦， 阿波仔啦，咁啊，嗰度好似系我咁。系啦，咁总之呢一个嘅事主男仔嚟嘅，咁啊同佢讲翻发生咩事咧？佢喺呢一 group 嘅大学同学当中十零人啦，有男有女咧，其实都系嗰啲食饭嗰啲叫关心近况啦。咁佢话有一个女仔又系佢几中意嘅，系 OK 嘅。咁喺呢班大学同学里边，即系识咗好耐噶啦。咁但系一路好似储落一段时间之后就好似。呢、這个人一路咁多年喺身边，又好似朋友，但系有时又摸定朋友嘅嗰种感觉啦，咁样，咁啊，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对象存在。咁啊，但系咧呢一 group 嘅大学同学里边咧，啲男仔就知嘅，啲女仔就唔知嘅，系啦，即系男仔自己又会有一 group， 好似头先嗰啲咧，又系倾，一系打机，一系工作，一系女仔啦， 系。 咁有阵时咧。佢哋自己之間都會講就關心阿波仔咧，咁都知道波仔中意嗰個叫阿 Jessica 啦，我亂噏。 嚇！真係噶 咩啊？ 乜你中意 Jessica？ 你諗起邊個 Jessica？ 我都諗唔到邊個 Jessica， 咪咯？我當嗰個叫 Jessica 咁先算啦。係啦，咁啊，所以班男仔係知道嘅，大學同學 group、 okay， 女仔唔知。跟住有一次大家出嚟食飯，唔知喺大排檔咧飲多兩杯啦， 就 跟住就又大家都關心啦，咁樣咁班男仔其實就知噶啦，不過就懶係嘢咁樣。係啊，咁樣啲女仔就好想知阿波仔究竟喂，其實你有冇中意邊個對象啊，定點嗰啲啦。咁嗰晚咧 ，Jessica 唔喺度喎。 哦 ，OK。係 啦，然後波仔啲 friend 就話：嗱，我哋咧就知波仔中意邊個。系啦，咁但系嗱，波仔你话讲唔得，你讲得我哋就讲啦，咁样，咁去到嗰个位，波仔 咁波仔话啊话啊， 咁大家都同一 group 啊，系啦，即系大家都夜啊饮咗两杯， 同埋你讲下，你讲到咁咯，我点样可以话唔好讲啫，系咪先？ 然后就爆咗 Jessica 个名出嚟， 哇！ 所以其他人都知，但 Jessica 嗰晚系冇嚟， 唔喺度嘅 ，OK， 系啦， 咁冇嘢啊，应该都即系如果系好朋友，应该都仲守得住呢个秘密啊。 你觉得得咩？嗰班嗰班咩？嗰班姐妹唔好话翻去转头啦。我觉得嗰下已经唔知道有人已经想 send message 啦。话俾 可能已经录紧音啦。波仔喺度分享紧嘅时候，佢个电话已经摆咗喺台底度录紧阿波仔讲嗰啲嘢。 系啊，佢就系嗰日唔喺现场，佢又同其他人爆咗。哇！呢下劲啊，呢下 真 系啊！但系个事件嘅最新状况都未 update 到翻嚟， 系啊，即系冇事嘅， 应该咧 Jessica 就知道咗噶啦。咁、 哦、 但系究竟啊， 哦、okay, 到底佢哋之后嘅发展系点咧？ 系啦、啊，就未知道， 下回分解、 啊。但我觉得都好黐线。 哇！但系我真系觉得咧，虽然咧成日我哋同朋友分享秘密，都成日戴佢头盔啊，嗱，真系唔好讲，净系分享俾你听啫。但系你要记住就系、是，当你分享得。一个秘密俾人听咧，你就预咗呢个秘密唔会系秘密嚟噶啦。你一系咧就带埋佢入去你嘅棺材，将呢啲秘密；一系咧你就真系从来你都唔好分享。 但系唔系噶， 真系信唔过噶， 系即系冇噶，你只能够程度之分咯，即系。 一次十分嘅啫， 同埋个朋友嘅信任程度一次十分，你真系冇可能十分满分系可以守到秘密噶啦。咁只不过你拣啲可能八分、九分咁解咯，唔好拣啲一分，因为有时咧你有秘密咧，你屈住，你冇人讲咧，其实系好辛苦噶。 系嘅， 你好想讲出嚟。系会咁噶， 同埋拣一啲朋友就系你知道佢即系多多少少可能佢都有机会分享个秘密出去噶啦，但系佢可能会因住个状况，佢都识得判断， 我应该要分享几多成呢呢、這个秘密系嘛，即系我分享呢个秘密嘅时候，我讲唔讲佢个真名好呢，咁样即系呢啲就即系要小心选择嘅。但系办公室建议就尽量唔好啦，办公室嘅秘密系好难守得住嘅，我觉得呢个系最容易出事嘅。可能嗰一日阿强仔唔记得请阿 Jessica 食饭，咁 Jessica 嬲咗阿强仔，咁 Jessica 就将啲秘密讲咗出去啦，咁样样都唔出奇嘅。咁样 点解变咗 Jessica 同强仔嘅？ 唔系即系打个譬喻啫，即系 其实我嘅古仔强者，你个古仔 即系求其讲个名 字。谂一谂，原来个古仔系 其实全部四个人系有关系嘅，都唔知噶，系咪先？ 因为其实 office 都一样，因为有阵时咧好衰嘅，你谂住信啦，咁、但系你如果喺职场上面你拣错对象信咧，好危险嘅， 危险噶。 因为职场上面的确有人系是非当人情， 系 有一啲系走位好叻嘅。即系见到咩人就讲啲乜嘢，大家应该唔同嘅行业都有遇过噶啦。你谂住同佢呻完转个头咧，佢就将你呻嘅话翻俾当事人听。咩 Benson 啊，佢就喺你背后咁样同我讲啊。 佢乜？同埋讲真句，今日你同呢个同事系同一 team 啫，系咪先？喂，难保同一 team 自己人系嘛？难保下个月阿老板调咗去隔离 team 嘅时候，咁佢就做咗隔离 team 嘅自己人噶啦嘛？ 系啊，系啊，你唔会知噶。 系啊， 今日大家同一 team 啦，他日就系隔离。team 同你一起斗业绩嘅话， 系啊，咁隔篱 team 就话：咦，强仔啊，听讲啊，你同啊边个好 friend 喎，咁啊出事噶啦， 职场就咁， 系啊， 所以最好就系同啲 friend 系唔系呢一行完全唔识你身边同事嘅人讲咯， 嗰啲、圈子最好唔好交叠得太多咯， 系啊，即系阿 Jessica 同强仔应该系唔识嘅， 系冇事嘅，系啦系啦，咁就可以分享啦， 系啊，但系冇嘅，有时你好容易信呢啲嘢咧，咁所以。找不到人信不要緊，聽歌，聽這首歌他幫你信。他的靈感都是在茶餐廳聽到隔壁台的人放 lunch 在講一些老闆壞話，然後就想起這個 topic。听过李靖君 Gladys 嘅派头歌叫《苛刻》啊，提醒啲女仆，经过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日嘅黄昏6:30嘅。

好心你睇下医生啦， 其实都系应该要去睇下嘅，定期 body check 好紧要，唔单止系肉体上面，精神上面都一样。你肉体会劳损，精神一样会有损耗。 爱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衝感激悲哀，導致崩潰得解放。若覺痛楚，流淚會安撫心窩，大前程下裝，認識了愛，還要多得這次交往。難過在剎那間無意中消失，手臂上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自我，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 有啲人叻啲，可能自己可以 take care 好自己嘅情绪 ，take care 好自己嘅心情。但系生活当中每日面对咁多唔同嘅压力，面对唔同嘅状况，有时揾个人帮你评估一下都系好事嚟嘅。JW 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

告别你身体，仍坐到佢看硬化，其实要送走吧，只怕给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奔跑中消失掉，余下也不委屈无辜，锁匙锁住欢乐时，若靠这方式安抚。 一年听咗两首嘅作品，包括有洪家豪《洗面》同埋 Ega 最新排台作品《Miss You Goodbye》。有时好得意嘅，你会同自己讲啊，我对呢个人冇乜嘢嘅，我冇挂住啊，但系心里面可能啰啰挛。 难估计到的天雨，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试试再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所爱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每一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 有低有我跟你， 上每刻有笑有惊喜， 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为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修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竟是太好。春天一过了，任性一天，提醒这刻的你我像眼暗箭。圆满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这瞬间至少让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商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冬去拥抱这刹那， 不过每个人和人之间的缘分都有自己的路要行的，不一定每一段的关系都能够行到尾，所以多些治疗自己的心灵。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 听我有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既那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都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眠。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行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分叉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Pandora 最新派头作品找出秒针的缺口。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波成啊，你做人可唔可以唔好咁执着啊？ 斌神，做人执着 做出嚟嘅嘢先至有翻咁上下水准，有要求噶嘛。就好似佢哋做呢一首嘅新歌一样，亦都好执着，希望可以揾到 Didgeridoo 呢一种乐器嘅声音。虽然最后用咗好多嘅时间，但系最后揾到啦，促成咗呢一首由 Beyond 嘅 demo 所做成嘅新歌。佢哋系响乐团，有呢首《殿堂》。 谁遗下你，你留在对岸，问天覆下遥望，遗憾难复在凡尘内碰撞。肉身跟你游荡，据闻来到殿堂前抛低所爱，定随行李要毫无挂碍，为终点揭幕喧哗作乐，入夜会是漆黑一片。有光像星体陨落，轻风作浪，沿途或是孤单很虚似这病床。离别了，从来没为终点揭幕，喧哗作乐，入夜会是漆黑一片，还是有光？是荒土赤地，冰天雪地，繁荣或是从积花香似这礼堂。 成为殿堂级的人可能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可能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被人发掘才成为了一个巨星。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光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扎好。

智能嘅新歌， 总会到 光之道。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向住光嘅方向追逐啊，而呢一个光咧，系喺你嘅前方，亦都可以理解做你嘅未来。但系讲到时间线，呢一刻又点呢？Wish 嘅至关重要事情，有时要谂嘅就系当下自己想点咧，即系当下嘅 feeling 啊，讲紧呢一样嘢好虚无，但系其实你心里边系会知道咩位置最啱自己。 我有我坚守，最乖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无世界要迁就。是准备列出理由。 他雲浩影有他這首《自發性神經反應》。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会有我和阿斌的奔波 back to back 的环节，转头回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规划署向城规会提交文件，建议在油麻地旺角旧区重建，推行地积比转移先导计划，成立机制容许发展商将某一地盘的地积比率转移至另一地盘，而接收地积比的地盘最多可较原来地积比增加三成，而总楼面维持不变。有測量師認為，發展商手頭上未必會有低重建潛力的地盤可用作地積比轉移，因此估計若果先導計劃獲通過，最受惠的將會是市建局。城規會聽朝會開會討論有關計劃內容。美國聯儲局維持利率不變，符合市場預期。不過，聯儲局的預測顯示，官員預計今年可能仍然要加息兩次，每次 0.25 厘。香港金管局預計，本港利率會維持高企一段時間，市民要管理好利率風險。本地幾間大型銀行都維持利率不變，匯豐和中銀的最優惠利率維持在 5.75 厘，渣打的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維持6厘。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提问关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具体细节，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双方正是就访问的有关安排保持沟通，将会及时发布。较早前中美双方公布， 布林肯將會在今個月18號至19號訪問中國，將會是五年來首位訪華的美國國務卿。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天氣炎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在九龙的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线去茶果岭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因为有坏车阻路，现时那里有些塞车，龙尾近污水处理厂的。观塘绕道东行线去茶果岭方向通往伟业街支路有坏车阻路，龙尾近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㗎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好繁忙啦，咁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南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过咗呢个浸会桥面嘅。而龙翔道嘅支路嘅龙尾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咁啊，九龙区嘅路面交通情况咧，提下大家啦。旺角嘅烟厂街嗰度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噶，由而家一路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咧，烟厂街系会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咧，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咁啊近住屯門市中心一路到黃珠路就多車，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嘅龍尾喺龍日村，仲有就係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咖啡灣泳灘至到三聖村嗰段咧，現時係比較多車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嘅杨远，佢九岁嘅仔默默喺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系点解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默默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絕對係英倫嘅代表人馬，好精彩嘅一對搖擺組合 Blur。 Speed, darling. 为咧英伦其中一队最重要嘅摇摆乐队咧，但系佢仍然有一阵咧，即系初出茅庐嗰种 indie 味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Blur The Narcissis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6:39啊！ 骚 动音乐今日有呢一个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嘅。喺呢个环节入边咧，一个游戏环节嚟嘅。我同波胜咧就每人轮流会去播出一首嘅音乐作品咧，就用呢首歌去讲一个故仔，不停咁样轮流延续落去。 系啊，轮回咁落去啊！ 呢个游戏我哋都轮回咗好耐啦。 而小明嘅人生好似不断都轮回紧。咁究竟其实每一集嗰个小明？是同一个时空的小明啊，定话是不同平衡宇宙的小明发生了不同的事，定话其实是不同的人来的，我们是没有解释过的。 如果是同一个小明，我想他都很惨，他的人生应该比我们缤纷十万倍，太多事发生了都这样。 究竟啊，我们每次的主角都会用小明这个名字，究竟今天他会经历些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但现在就开始。 所以你开始我们今天的奔波 back to back。黄昏嘅六点嘅时候，小明坐喺办公室，呆呆咁样望住电脑嘅荧幕，开始打起佢嘅一啲报告。但系呢个时候，佢发现佢嘅背后好似有一啲视线望住咗佢咁。到底嗰个系边一个呢？佢望去后边，咦？好似 office 嘅人都走晒咯，好似冇人，唔通系错觉？ 陪着你，你都不会知，仍是你背影一辈子，旁人常在笑我坚持。只相隔着筷子，相亲必须同时同意，地上最远的只怕是痛楚，也不看我一次，墙纸想讲你知。 容祖儿嘅长子。小明知道，觉得身后有人企咗喺度呢一个系错觉，或者严格或者正確啲嚟讲，呢个唔系错觉，呢一个系过去嘅感觉。因为以前都会有佢嚟到我身后等我做完嘢一齐翻屋企嘅。 我试过放开一生之后最下，最下于幽谷三天之后站立，站立后看我，我身边空满灵魂碎，随便说哪管他天大地大，别寂寞才会永远两个回家，忘掉昨日爱着谁。 Jenny， 今天终于一人回家。小明开始喺度谂，到底自己系几时开始形单只影咁样翻屋企嘅咧？以前喺小学嘅时候， 少年时代 就有一班朋友出嚟做嘢，有身边嘅另一半， 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 但系而家就形单只影。 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愁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你，爱偶像年代会疯狂

预告一下，听日星期五咧，骚动音乐将会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仲有啊 ，EDM Friday Mix 好紧要，听日可以悄悄啦。